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的节目呢，跟之前有些不一样，是因为我打算在节目一开始就去回应上一集节目之后朋友给我的一些留言。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关于这些留言的讨论正好就和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相关了。你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讲什么吗？我们上一集说到，现在中国有部分高校跨省的，就几个省份都有一些高校，在要求住在学校的学生在宿舍里面呢，不要在自己的上下铺上回有朋友指正教我了，这种床我们香港人叫陆嘎床的床叫上下铺，不要在这个上下铺的床或什么床也好加上个床帘，那么理由是呢，怕不安全，因为床帘是布做的嘛，那么容易着火，一着火呢，那宿舍就很危险了。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上回就引申到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一般对安全问题怎么看。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些朋友在这留言提到地铁安检的问题，于是我也谈到了地铁安检的问题。首先我上期节目也肯定我们中国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讲是相当不错的，就起码在很多城市你晚上一个人走夜路不用太担心。当然我也晓得还是有些人不放心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的，我看到最近有个消息，就云南不晓得什么地方，就家长们开始带着棍子送学生们送子弟们去上学，那么这是一个少数情况，但一般而言呢，我们中国的社会治安是很不错的。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为了这样的安全其实我们是付出很多代价，包括我们的时间成本包括我们的社会成本隐性的成本，以及最显性的就是为了安检而要造成的开支。就拿地铁安检来讲由于地铁有安检，那么保证了我们搭乘地铁乘客的安全，那当然不可能是绝对安全我们都晓得，但起码都相对觉得很安全，就不怕有人在地铁里面搞恐怖袭击放炸弹随便拿刀伤人等等这些事儿。那么可是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我们可能搭地铁的时候呢，就需要在进地铁站前呢要做比较详尽的人物统检，那这个检查呢会让我们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呢增加的时间相当多，那么同时地铁的运营方这些公司呢也要增加不少的安检的开支。那么我上回提的问题请注意，我不是在批评这个做法不对我是说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问题我提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它需要让我们社会来讨论，我们要认知我们的安全不是没有代价的，那么当我们付出一定代价之后，我们就要考虑这个代价合不合理，值不值得付，要付到多少才叫合理，我们为了追求更好的安全我们还愿意付出多少，又或者说假设比如说像现在经济开始下行，全国很多地铁公司都在亏损，那么可能票价要上升要上涨，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呢？这些都是要讨论的，这些是需要以整个社会或者至少是持份者相关利益者，也就我们乘客所有人，我们是需要有共识的。这个事情不是说完全可以不用讨论就有人拍板决定就行，因为这是牵涉到太多人的事情嘛。说到这呢，上回就有一位朋友叫陈阿这名字好特别，他说你说那我觉得这里不太对了，因为我上回讲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不太对，你说正是一个个节点的检查才让我们各个环节都能对危险分子有震慑作用，如果一个人持枪的话，那他必然不敢乘坐地铁飞机，也不能去带安检的密集场所，这个价值不应该被不能专门保障地铁更安全这个目的反驳掉。 OK， 您这个讲法的意思是说呢，地铁做安检不只是为了地铁站内的或者列车上的安全，而且是因为在社会上如果我们很多地方有重重的关卡的话，那么那些带枪带炸药的这些人就没法在社会上城市里面街道里面到处走来走去，我们社会就更安全了。 这个讲法呢，从效果上来说是对的，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安检比较密集，比如说地铁站有安检这样子，那因此呢，就使得这些人带着危险物品的不法分子的活动空间或者下手的机会减低了。可是我们在地铁做安检是很难把这个也算进去，要不然这个成本不好算。因为我们在地铁做安检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就是我们地铁的安检为了我们地铁站内，因为这是地铁运营方付出的成本，你要注意，他地铁运营方是没有办法说我要承担整个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考虑，所以我要加个安检，为的就是使得那些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活动的空间跟机会减少，是没法这么讲的，因为这是一个地铁公司的事，就等于一个医院做安检，它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它就只能是为了医院的安全。那么倒过来讲，假如我们的安全是以在社会上在增加各种的安全渠道安检通道的话，用这个方法来达成的话呢，我觉得会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一个很极端的假想，请注意我只是举例啊，假想假想，正是因为透过一个假想的思想实验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为了让我们社会更安全，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我们恢复古代的城市的城门制度，比如说我们每个城市出入口就固定在东南西北或者大一点城市几个门，然后出入这个城市都要做一次彻底的安检。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高铁或者是坐地铁或者搭飞机都是有安检的，某些高速公路路面也是有安检，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有空洞，如果我们把那些路都封起来，只剩下你只能走城门，那这样子我们在城市之内是不是就更安全了呢？这么一算你就会发现，哎，这样子我们好像付出很大的成本来获取这样的安全哦，那这样子又好不好呢？我其实提的问题重点是在这，而不是说地铁有安检对不对，而是说我们需要认知到做了安检来得到的安全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知，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愿不愿意或者愿意付出多少这样的代价。再来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假如一个社会的安全整体的治安是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的话啊，那可能整体社会分担的成本就相当高。那比如说我们常讲在中国，我们家长习惯送小孩上学是因为怕不安全，那其实这里面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啊，这些家长们。那假如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让社会上，当然这就更复杂了，就比如说社会上面整体没有人会打小朋友的主意，没有人会打小孩的主意，或者让家长都能放心，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个呢？那要做到这个的话，就牵涉到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整体的生活发展的程度，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都需要去研究一下是不是。那再来呢，有一位朋友啊，叫做 JING，那么你说呢？因为上一集节目我提到啊，在地铁里面，我们这么多年来，无论实施安检前，以及安检后，我们在地铁站内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数字是很少很少，火车站有。那么而在地铁站内发生的伤人杀人事件其实也不多。然后您就不赞成，您说没这么多，一旦发生就是生死。是的，您说的对。请注意，我是说从一个数字比例来讲，我们地铁站内的恐怖事件以及伤伤事件、暴力犯罪其实是相对的少的，比起全世界范围来讲。而我也没有否认过一旦发生就是生死，我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为了那个一旦我们能够付出多少。因为有些东西一旦发生就是生死，这种事情相当多的。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个事儿。有些事情它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那就是灾祸，就可能要死很多人，有很多人是大受影响的。那么我们都觉得需要为了那个一旦做准备，只不过我们要考虑我们为那个一旦要准备多少， 那么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一提出要准备多少，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做，而是说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我们要对这个要有清晰的了解，好不好？我再强调一次。另外您也说呢，我提出问题简单，提出解决方案呀，就您呼吁我提出解决方案。这个模式我们这么在中国做评论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每次我们提出什么问题什么意见，都会简单的讲就叫做你行你上。对，我不行，我还真没有解决方案。为什么我没有解决方案？就像我讲的，因为它牵涉我们全部人，所以需要我们要把问题先提出来抛给社会，大家需要有认知，获取相关的资讯，然后有公开的讨论，然后呢让社会上掌握权力的人，比如说政府官员，他们能够了解民意所向，民意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大致的几种看法，然后让他们去琢磨解决办法，是他们来做，对不对？但是我想说，提出问题也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在社会生活公共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很多时候对于这些事情背后到底牵涉到什么，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的发现本身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不是说我常常做很不简单的事，因为我总是个提问题的人，而是我想说呢，这个社会上面我不愿说有分工啊，做评论的人就提问题，而不是你行你上，跟一个做评论的人说你去做官呢，这没有那么多人能够去当官的，也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去当官的。这个社会上面关于公共的问题是需要有人来提出来，理论上更理想的情况是俊您跟我们都有责任，作为社会的公民，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我们都有责任提出我们看到的问题。我们如果有解决方案，那当然就更好，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只有在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才敢提出或者才能提出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就不能提问题。那这个讲法我会觉得有点可怕，就假如所有提问题的人同时都还要负责给答案的话。好，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就是5月1号2点10分在广东梅州市附近的梅大高速公路茶阳路段的坍方事件。这个事件啊，在5月2号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呢，官方公布有48人死亡，30人受伤，另外有3人还在做 DNA 鉴定。这个话我不是很理解，是不是表示另外有3人其实已经罹难，但是还要确定身份，所以没有算进死亡人数，我不是太清楚啊。那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可怕的悲剧啊，轰动全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在我们国家最严重最牵动人心的一件事情了。那先说回这个梅大高速啊，梅大高速正式的名称其实应该叫梅陇高速，是整个中国东南全梅高速的一部分。全梅高速顾名思义就是连接了广东的梅州市以及福建的泉州市的整个高速公路路段，而这个路段呢，其中一段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梅陇高速。梅州市啊，你看地图啊，其实已经在广州的东北，那么是紧贴着福建，那么这条公路正好就是广东往福建的最后一个口了，而茶阳路段那边呢，就已经快要抵达福建的省界，那是连接两个省份的重要动脉啊。那这个事情呢，我等一下回头再讲这个路段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先让我们说回这个事情，就当时呢，就因为在那段期间呢，我们知道这片地区是暴雨相当严重，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节目还提到广州也淹水了，很多广东很多城市淹水，我还在节目问候过广东的朋友。其实从今年四月开始啊，广东就已经迎来一阵强降雨了，很多地方累计的雨量已经突破了历年四月降雨量的历史上的极值，就极高峰了。 五一期间的前夕呢，广东省的应急管理厅、文化旅游厅、气象局部门多次提醒，要防御强降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山洪等灾害啊。而到了4月30号呢，微博上面的广东天气，也就广东气象局的官方微博号啊，发布消息说，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风险也很高，请一定要提高警惕。长时间持续性降雨、道路沿线山体发生沙石滚落，甚至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是明显增大的。而驾车途经山区道路，要提前了解当地天气和路况，提高警惕，尽量避免晚上驾车经过。其中梅州地区大部分被标注为黄色，属于尤其需要注意的山区。我们再缩小范围到梅州来讲，其实今年四月以来啊，梅州出现的多轮强降水，全市平均累积雨量呢是 621.7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了 2.49 倍，已经超越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四月历史最多的降水量，特别是1号和30号。而当地的大埔县降雨量是达到了 628.2 毫米啊，比以前的平均多了 2.75 倍，是也是有记录以来四月最多的降水量。你想想看，这是多夸张的一个数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啊，在负责这段高速公路的运营方呢，大潮高速呢，他们自己的官方发布的文章呢，也都曾经提醒过，说他们之前要做好准备。他们恰好是在今年3月29号就有一篇文章，叫做根据广东省交通集团和投资公司关于开展2024汛前边波安全风险排查与隐患治理的通知以及有关工作部署，该公司已经全面启动了汛前边波安全风险排查与隐患治理工作，分段分工负责管辖沿线边波隐患排查，全面抓牢抓实边波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文章里面说到呢，他们有一个排查小组啊，当时是迅速在三月底的时候啊展开行动，根据工作安排深入沿线，对高速路面以及沿线的路上的路边的堤坡呢，都做了拉网式的隐患排查。那么而且还用了人工勘察结合无人机高空俯瞰的方法，那么是一波一表的要对所有的边坡来覆盖排查，这应该呢是已经，如果这文章讲的事情他们都做到的话呢，那其实已经工作都做得非常足了，就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块地方的地形啊。其实扯远一点啊，你比如说我常常关注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整个历史的故事和背景，如果你对这块也有点了解，你就会发现整个中国东南亚的往东南亚的华人移民里面啊，绝大部分都来自广东和福建，对不对？那么我们概念上就会觉得说啊，当然因为东南沿海嘛，那这个沿海地区呢自然就往外走的人多，这是当然是沿海地区。可是另一个理由则是广东那珠三角当然很富庶啊，那鱼米之乡不用讲，但是往北一点，你比如说像梅州客家人居住，就我们知道广东有三大的语群啊，就讲广府话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一带，然后讲客家话的，然后还有讲潮汕话的，而讲潮汕话和讲客家话的这些人，他们居住的这些地方，在街上中国的福建东南这些地方呢，这个地形你知道是有很多的山区，很多的丘陵，没有一整块完整的大块平原的，那么所以以前啊，你在这个地方要穿行啊，是极度困难的，一直甚至到了浙江南部啊，整个中国东南都这样，从浙江南部整个福建一直到广东北边东北边都是这样，很多的小丘陵，很多的山，然后一条一条村子就隔得很厉害，所以该地的方言常常很破碎，你隔了一个地方就会发现语言就不通了。 那么然后这些地方呢又很难有大面积的平地，那么因此在中国到了清朝人口暴增的时候啊，人口暴涨的时候，这些地方就住不了那么多人，就住不了这么多人的意思就是在当地讨生活就格外困难，你可耕种的面积少了嘛。于是当时有一个人口压力，那这些移民往外走，其实是这个地方的地形地势以及人口的密集程度成为了一股很重要的推力。那么所以这整片地方从来都不是那么好生活的，说实话，尤其是客家人啊所居住的地方尤其如此。客家人就顾名思义叫客家人，那客家呢是个很复杂的族群，以后有机会说不定可以聊。我们叫客家人，那表明这个名字已经告诉你他是远来做客，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本地人来讲他是远来的客人，而这些远来的人来到本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本地好地方平地种地种得舒服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人占满了，于是他们就被迫要往山丘地带去耕种开发梯田，那么生活本来就很刻苦。那么就拿在香港地区也是啊，香港的客家人呢跟原住民，香港原住民分两种，一种就是宋朝以来在香港的这些住在元朗平原的这些原居民啊，那么另外一批呢就是到了清朝明朝再来的，那么这些客家人比如说像我以前住的那个村子里面整条村姓刘的那些都是客家人，就住在一些比较贫瘠的地方，偏山边的一点地方，比如说我以前住在沙田，你听名字就知道沙田这个田是有沙子的，这能是个好地方吗？都住在这。那么梅州这个地方也是如此，那么所以这个地方从来交通不好，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打击也相当大，而梅大高速这样的高速，整个全梅高速的开通，这都是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过去十几年发生的事情，其实对当地来讲是个非常大的福音，因为总算能够把当地的交通网修好，那么让当地人出入都更加方便，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好的事情啊。那么好，但是要在这个地方修路，你就像我刚才描述，你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啊。你比如说整个梅大高速，它是经过南岭的莲花山脉，沿途呢就是这种典型的丘陵地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要修高速公路，你大型机械你要上去干的话是很困难的，所以它的施工难度跟施工量都非常大。那么整条线你想想看，它的有桥的地方，用隧道的地方占的比例，比如说我们想走高速啊，你仔细算算看，你走的高速你要过多少桥呢？你要过多少隧道呢？越是要建桥多的地方，越是要盖隧道多的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工程量特别大，工程量特别复杂。所以如此，是因为地形复杂。这个地方它的桥跟这个隧道占整条路的比例，居然是达到 51% 啊，是整个广东省三区高速公路里面最高的，所以在施工期间就已经出过很多问题，有很多冒顶啊、塌方啊、透水这些很高风险的情况。那么根据当时的一些工作报告啊，里面就提出在短短 9.8 公里里面就有两条超过千米的隧道，那么所以你可想它的建造的价格有多高，安全的风险有多大啊，是基本上是削着三波而建的。那么当地很多人就表示啊，其实如果遇到暴雨的话，附近的村庄呢常常就有小规模的山体滑坡。事实上啊，在去年也就2023年的4月1号这个地方才发生过一次崩塌，就是也就是这个梅大高速往大埔方向其中一段啊，就发生了边坡的崩塌，使得该段路呢当时出现过双向的交通中断，好在没有人员伤亡。那么当时呢也是说这个地方地质很复杂，存在着几万方土方倾覆车道的重大安全隐患，那么后来要抢修，到了去年的5月9号这段高速才能够全线通行。因此我想说这是地质原因啊，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好弄，本来就很危险， 因为你建了很多隧道，建了很多桥，然后有些地方呢，它不是，还不是用桥，桥已经够难建，它有些地方呢，它是直接做这个填坡，就这个你沿着山坡开路嘛，那你下面这个地方，就这个路基下面呢，就用这个巩固斜坡的方式，用填坡的方式来做，有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北京青年报呢，在5月3号啊，访问过一位土木工程师，一位匿名的姓甄的甄先生啊，他就说呢，像我们这次在煤大高速看到的这么大体量的坍方啊，其实出现的概率很小，不过呢，不能否认，就事发前呢，这片地区就像我刚才讲，是遭遇连续降雨，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除了地形原因，就是降雨问题。这些雨水啊，它冲刷地表土壤，然后流入到路基的缝隙，土壤在含水量过高的情况下，它的力学性能就会发生改变，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就会因为这个重力的原因推动着整个滑坡体往下滑，那么持续强降雨可能是个直接原因。那么另外我还注意到啊，有一个在广东地区常常做评论的公号，叫建设性意见，这个公号名字挺厉害。那么这位作者呢，就写了一篇文章，传得很广，而广呢，主要是这个5月1号的这个灾难，不幸的意外发生之后，就反而更传得广了，因为他是4月底写的。他写一篇文章呢，是叫人五一假期期间别来广东，那么很耸人听闻。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写呢？他说主要就是他担心广东地区会出现地质灾害。那么他当时就这么写过，他说一般的下大雨啊，或者像往年五月的龙舟水啊，这是我们广东人就知道，我们广东人就说每年五月下的雨我们叫龙舟水，因为五月不是吃粽子划龙舟吗？这个我们过这个端午节嘛，这段期间广东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下水多的，下雨多的。他说每年呢，有朋友这时候来广东，他会提醒带伞带拖鞋，雨太大等一阵子也就停了，淋湿头发打湿鞋子呢都小事儿，该吃吃该玩还是玩。但是他说今年他就真的叫人别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今年下雨的日子太长了，而就整个四月底开始啊，而且下的雨量太大。他说这里的土壤经过连续几周的强降雨和洪水冲刷，已经吸饱了水，山体河道已经非常疏松，尤其韶关、清远等城市属于粤北山区，本身行洪排涝的压力就很大，知名的旅游景点又都在群山深处，地质灾害风险呈指数级上升。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说到这我们总结一下，就说这片地方呢，这条高速公路啊，它所在的地方，它的地质条件本来就很险恶，就很严重，很多的问题都在山坡上、山上，那么要搭桥、要修隧道，然后很多地方呢，下头要做填方工程。那么另外呢，就今年的降雨量特别大，也就是说呢，今年的这个地区，它的危险程度是事先被预估的，而负责管理这条路段的大潮公司呢，也都去煤大公大潮高速呢，也都事先他也说他会做了全覆盖的排查，就像刚才我念的他们的公号那篇文章一样。好，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之前有没有办法是预估这个情况的发生呢？这是否可以预测的呢？这是我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啊。那么根据刚才我说的北京青年报的那篇报道，他们访问的那位工程师呢，他说啊，这次坍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直接原因是坍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一下子，我们看到当天晚上根据一些幸存的人的人士的描述啊，当时那个情况就几秒之间一下这个路就陷下去，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正常来讲啊，这位工程师说，高速公路的设计标准如果足够高，设计时流出的冗余量是足够让这个预兆显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标准高的话，如果要发生这样的事儿，它不会一下子就断裂，它应该是之前你首先会看到的是路面会裂开断裂，而不会立即出现瞬时的脆断。那么然后呢，我们现在如果看现场的图片，你会发现啊， 在这个地方出现，现在图里面我们照片上看的很可怕，那个陆基悬空的情况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过程才能形成的。另外，界面新闻也访问了一位工程师，姓陈的，专门做结构和岩土方面的工程啊。他说这段地方呢，看起来啊，他个人的意见是认为似乎监测和预警不是很到位，这样的滑坡呢，前期一般都有很明显的现象，可以对潜在的滑坡区域进行预判，一些卫星监测的手段也可以直接反馈到安全中心进行预警，再决定是不是对高速公路路段呢进行封闭。另外，有一些当地的居民啊，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采访报道的时候说到啊，有一位比如说有个村民，实名叫陈汉，他说他知道了这个塌方事故发生的时候不觉得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高速开通之后啊，他就经常走这段路，在他的印象里面，这段路一直都有路基下陷的问题，开车很颠簸，上上下下的，尤其是出事路段的前后四五公里啊。那么前两年呢，就像刚才我讲，这里其实就已经出过事，而且当时也抢修过。好，那么现在听到这里啊，大概的问题就是，那么是否这个大潮高速啊，事前它的这个覆盖调查，因为因应于广东地区从四月以来的降雨，对这个路段，去年才出过事的路段，是否真的做好了监测工作？如果做好的话，怎么会发生一个本来会出现路面断裂，或者说是预先能够看到这个路面不稳的一个情况，而仍然让它发生了瞬时间的塌方呢？这到底是当时的工程没有做好呢，还是说这个检查不到位呢，还是说它真的就是太极端了，所以乃至于之前可能前几天检查过都觉得没事儿，没想到这真的出事儿呢？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还要等有关方面的进一步的调查。那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依据的信息来提出这些问题。请注意啊，我要再说一遍，很多人会听到这会说，那我们现在这是带风向吗？带节奏吗？难道就一定要找到人出来负责吗？一定要说这个工程有方面有问题，有人贪腐有什么吗？不是的，不是这样，而是说这就是安全问题了，这就牵涉到我们全国人民国计民生的安全问题。我们面对的安全问题不只是地铁里面有没有人会放炸药，有没有人会实行恐怖袭击，更包括我们更常见到的安全问题，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在遇到的交通上面的问题，遇到的天气带给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基础建设足不足够安全，这是一个随机的情况。这一次是这有这几十位不幸的遇难者在这里遇到了塌方，整条路塌下去的情况，惨死在这里，但是我们谁能保证我们自己以后走的路都是安全的呢？基于这样的一种牵涉到每一个人都会遇上问题，我们是有责任关心这样的事情，有责任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要追究，不是要这种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最后找出谁负责，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在于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为了要找到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我们就必须找到这个责任或者一些关键环节，然后想办法把那些关键环节呢处理好，或者是做好监测，是不是这样呢？好，那么再说回再往下讲，就是我们来讨论，那如果说事先的监测没有监测到这个地方容易出现这样的险情，可能是因为太极端或什么，我们有没有办法之前在建设的时候就先考虑到了各种的情况，然后把这个建设做好呢？那么同样的，三联生活周刊这篇文章里面呢就提到了，就访问了一位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的专家委员啊，他本身也是高校教授，专门教路基工程，他就说呢，在这样的半山腰上建高速啊，一般的做法是把内侧部分开挖，外侧部分回填，从而形成一个平面。什么意思呢？就你沿着山腰建高速，沿着山腰建高速呢， 那你就要把里面靠山的那一面里面挖起来，然后外面的部分呢再填回去，那么这样子它就能够变成一个平面，这个路就平整在上面走。那么这次塌方的那个地方正好就是所谓的填挖交界面，就一边填一边挖，这样子建出来的那个地方正好就是个交界的地方，填的那一面跟挖的那面交界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我们在广东啊，广东这个地方很多花岗岩的地方啊，遇到干旱它容易断裂，时间一长越来越深，如果遇到极端降雨它就会软化，就会膨胀，那就危险了。那另外呢，有一位专家也说他参与过很多高速的建设，那么研究过国内外很多塌方滑坡的案例，他认为呢，这次梅州高速的路基破坏的深度啊，很少见的。除了降雨干旱，会不会还有更复杂的成因呢？比如说前期勘测的时候，是不是遗漏了路基下方存在着没有注意到的下卧层或结构面的断层？设计排水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极端的天气呢？路基的内部有没有加装抗滑的台阶呢？因为在这种地方建高速啊，有的时候这个路基底下会有一种台阶，挺有意思，像楼梯一样。这个台阶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抗滑，就怕这种泥土滑下来，泥泊滑下来。那么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都还不知道，不知道当时的修建的细节里面的工程的情况，那么现在也是要等这个相关的调查。而界面新闻访问的那位工程师呢，就指出啊，像这样的滑坡地方，其实越来越多的其他地方山区高速呢，就会采用高架桥。高架桥跟这种我们做这种山区间的高速走的话，你大家都见到，很多时候刚才不是讲梅大高速也是要修很多桥嘛？那这样的高架桥呢，原来要比啊，在滑坡那边做这种填挖工程来填方呢，要安全一点。要安全很多，原来是这样的，我也是才学到，原来建高架桥会比做填方要安全，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个填方的这个泥石流要一下来就下面有可能出现现在塌方，或者说下面的路基呢就这个滑往下滑下去，而建高架桥呢反而会安全一些啊。那么可是呢，做高架桥呢就造价很贵，就这条高速本来造价就已经很不便宜了，因为它已经 51% 的路面不是隧道就是桥，但是如果这段路面看来也是要用高架桥或许会更好，有这么一种讲法。而说到这里呢，我就不能不提起我老家香港了。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如果你来过香港，你大概会注意到一个特点，就香港作为一个典型的这种我们广东地区岭南的这片地方的这个地质形态上面建起来的做城市，它最显眼的当然就是个海港海边，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海边没有，不是平地，是立马你就会看到山。就所以以前有人开玩笑说，香港这个地形啊，其实哪是什么福地啊，哪是什么宝地，就穷山恶水，就是你刚才看到香港这个山是整面被削平了，然后就在这个被削平的山壁山崖旁边就建起一栋几十层楼高的建筑群的这些高楼大厦，这个楼呢都很狭迫的挤在平地。你想想为什么我们以前说香港楼贵啊，香港地价这么高啊，就因为香港平地少，香港平地少就是山区太多，就典型这种丘陵地带，然后这个山区很多，那很多房子呢就是直接建在斜坡上，公路也是建在斜坡上，那么要不你就是在斜坡与斜坡之间，一座小山脉与一座小山之间的那些谷地里面建起了市镇，建起了村庄，建起了高楼，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香港其实 60% 的面积是山地，那么因此你可以想见啊，作为一个广东地区整片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形下的一个大城市，它怎么可能不发生这种滑坡或者香港叫山泥倾泻，它一定会发生。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香港这地方每年平均会发生300多起这样的山泥倾泻。可是香港呢，自从2008年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因为山泥倾泻的问题或者滑坡的问题而死亡。 那么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呢，其实香港死于这种问题的人数就不断在下降。而同时啊，比如说我们看，我找到一个数字，是1998年到2017年这些年间，全球因为泥石流受灾的人口，你大概猜不到，居然达到480万，总共有1.8万人死亡啊。那么香港是不是真的就完全那么运气那么好，就避开了这种大型灾难呢？不是的，像我这一辈的香港人啊，大概都会记得1972年发生在香港的一场惨案，我们叫香港人叫618水灾啊。这618水灾是怎么回事呢？618雨灾啊，其实是在1972年的6月18号那一天，香港就其实整个广东地区发生强降雨。然后香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而在那个时候啊，香港你想看，我们是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有大量的人口从大陆跑进来，然后跟着同时经济又不断的迅猛的成长，在短期间之内，短短十几二十年，香港的人口是翻倍翻倍的增长，那么根本住不下那么多人，那么于是呢，很多人呢就往这种半山坡上面盖房子，而且盖的呢很多是木头房子。土法搭的木头房子，其实你大家想象不到，70年代香港还有很多很多的，而其中一个集中这些木房子的地方呢，就在香港九龙的观塘区。观塘区有块地叫秀茂坪，那边就是一大片的木屋区。而那个时候政府是打算啊，要改善居民生活，要把这个木屋区呢改建成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我们叫喜字区，啥级区啊？叫喜字区，就安置这些居民，别让他们老住木房子，那么脏，那么容易发生火灾危险的什么的。你可想而知，住在这里面的人呢，多半都是一些在香港社会里面呢，可能在收入、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是那么好的人，就属于基层的百姓。结果就在6月18号，1972年6月18号这天，因为暴雨的原因，这片山坡地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滑坡，然后有泥石流下来，当场就把一整片房子掩埋掉，然后总共死了71个人，有52个人受伤。可是天灾像这种天灾啊，它受灾的人的阶级是平等的。不会说这个只有这种平民百姓才受灾，没这回事儿。就比如说，正如高速公路上面发生的这样的一场灾难，你开的无论是宝马、奔驰、劳斯莱斯，还是一个摩托车、一个电瓶车，说出事儿，大家都出事儿。同样，在1972年6月18号那一天，在香港半山啊，这都是富裕人家住的地方，它的宝山道。宝山道，今天很多去香港大学念书的朋友啊，大概都知道这个地方，就在你们学校旁边。宝山道那边有个大厦叫旭和大厦，又我大哈，旭和大厦，楼高12层楼，整座楼被泥石流冲到折断了。那么它被折断，是因为之前在它更往上的斜坡上，还有一座6层楼高的楼，那个小楼呢就被冲塌了。然后那座楼被泥石滚下来滑下来，就撞到这座旭和大厦，整个旭和大厦是拦腰砍断。在这里面，就当时这些比较高尚的住宅区就死了67个人，19个人受伤，那么有一些人幸存被救出来，其中就包括后来特区成立之后的终审法院的第一任的那第一届里面的常任大法官列显伦法官，当时他还是大律师啊。那这是香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惨案啊。那么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情呢，后来修复之后啊，在观塘秀茂坪那个地方，为了纪念当年死去的这些平民百姓，当时的政府建了一座纪念公园。那么而在这个半山区这边呢，这个地方则建了一个展览馆。我想你今天来香港游玩，很少人知道这么一个展览馆，特别小，要预约的。这三泥倾泻科技展学馆，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玩，很有趣？这个是什么展览？它这个展览展的就是我们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有什么科学手段可以来制止它，来预防它。 那这个展览馆展览的就是香港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经验教训，以及它的研究出来开发出来的成果。好，你看这个展览，以及你在如果你在土木工程这方面对这方面稍微有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自从1972年这个事情之后，香港就成了，我这个是毫不夸张的讲，成为了全球在预防跟对付三尼倾泻滑坡问题上最领先的一个城市。它是成为全球第一个专门设计了一套以及施行斜坡安全系统的一座城市。那么在72年618水灾这个雨灾之后没多久，香港政府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做香港土力工程处，主要就是因为香港的地形，就像我刚才讲是这样的一个地形，所以就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儿呢？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原理的话，你就知道地下水的问题，斜坡下的雨水的问题，排水的问题是特别严重。所以你到香港游玩，或者在香港生活居住工作读书，你会注意到香港的斜坡路面啊，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孔道露出来，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的水渠，那些孔道就是为了要吸收地下水，它里面呢是一条条斜斜的细细的管子，这个管子就是让地下水能够渗到那些管道，然后顺着这些管道让这些水呢从这个修好的这些管道里面流出来。然后香港是世界上最早一个大规模的铺设这样的地下水排水系统的斜坡下排水系统的一个城市。那么同时呢，这个部门呢，它不止做了这些加强山坡结构的工程，而且设立了一套系统来评估全香港的所有的斜坡啊，有多少斜坡是特别危险，分级它们的危险程度，然后建立了一个预警系统。这个预警系统呢，就跟天文台合作，一方面就要吸收天文台给到的降雨的信息，另一方面这个工程处也在香港所有的山坡底下大面积的铺设雨量仪，就收集就这个斜坡它的雨水达到了多少，水量达到了多少，因为每个斜坡吸收水量不一样，然后这些斜坡水量如果收集了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发出预警。那么经过长年以来的这个经验，它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雨量和塌方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模型出来，基于这个模型它设计了一套危险指数。那么如果你在香港你听新闻天气报告预报的话，你会发现每次下大雨就一定会有这个报告说今天的斜坡危险程度是达到多少，然后你上地图看，谷歌地图看，像我们用谷歌多很多地方它都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斜坡是危险的，什么地方斜坡是危险的，叫我们市民要小心。那么所以从1980年代以来，香港仍然死于泥石流的人多半都是这种警告已经发出来了，而你没看到没注意到这时候死。那么当然这个情况是很不幸，应该也要避免，但是说明的就是说这套系统建立起来已经很少发生的就是它预计不到的危险所造成的死亡的情况。然后总共香港这个部门建立了60000个香港的人造斜坡的这种人铺设过的斜坡的名册，这每一个名字下面都详尽地列出了这个地方的地貌，它的地质的构造，它的形成的历史。那么这套系统呢，在1980年代以来呢，就启发了像巴西、日本、旧金山、挪威这些很多有斜坡的国家或者城市，那么很多地方呢来香港取经来学习，成为了一个教科书案例。那么现在我知道呢，香港一些大学的学者跟这个土力工程处呢还在做研究，要开始要设立一套 AI 预警系统。我不是很了解是怎么样用 AI 来做这个预警系统啊。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香港住，我们大很多都住在斜坡边，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地方要发生危险的话，它3小时前提醒你，那么现在他们要做到是6小时前就能够开始有警报。那有的地方是极危险的话，那会直接就会通知这里的居民或怎么样，你要撤离或什么了。就我们讲完香港这个案例啊，就香港是做得非常好，这个我觉得是我作为香港人，我都很为当年以来做的这件事情感到很骄傲，是基于一个很悲惨的教训，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事情。但是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香港是一座城市，我们讲到，我如果放大到整个国家，有可能做到像香港这么细致吗？6万个斜坡是有记录、有分析，分析你的地质构成的情况，然后你的这个地质的条件等等都要列出来，然后分别建立雨量仪，收集雨量的记录，去计算它们，有一套自动警报系统。中国做不做得到呢？这就牵涉到一开始所讲的，为了这样的安全，我们要付出多大成本的问题。首先，我们光是修建这样的基础建设，就已经是个很贵的一件事情了。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到，梅大高速公路的开通啊，或者整个全梅高速的开通，对于中国东南地区啊，广东、福建人讲是个伟大的福音，太重要了。我们看看这段公路修建的历史啊，它是2010年到2014年期间建成的，正好就是我们中国高速公路飞跃式发展的时期。我们在10年的时候呢，就在公路建设的投资就突破了万亿大关。12年的时候呢，我们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我们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是达到 9.6 万公里那么长，超过了美国，是世界第一。我印象很深，有时候我跟一些国外的朋友谈到中国，他们来到中国，他们最惊讶就是我们高速公路居然修到那么密集的程度。就在偏远的地方，很多地方当然还是很多地方不方便啊，但大部分的地方你都觉得高速就能到，而且呢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怎么也可能有高速，太惊人了。那么而且我们的高速发展，因为就是高速公路发展就是过去十来年的事儿，因此我们是你比较就会发现各种情况都特别好。你不像美国，美国先进国家，先进国家的问题就在于它可能几十年前这些工程完成，然后后面要再修要怎么样就很难了，但我们这个就叫后进优势。而125期间呢，我们公路累计完成的投资是 7.1 万亿，又是115期间的 1.74 倍啊。那么现在我们全中国20万人以上居住的城市，几乎没有不被高速公路覆盖过的地方，你想想看这是个多么厉害的成就。但是如此一来问题在哪呢？我们高速是我们中国基建，很多人就说我们中国是基建狂魔，这某程度上是真的，我们基建真的太厉害。但是这些基本建设一旦建成，并不是自此就平安无事，而是需要维修，需要监测，需要预防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好，那这个成本就又来了。我们中国这些成本是谁在负责呢？那我们走高速不是都要给钱吗？对不对？给过路费吗？那这些多半都是国营企业，这些国营企业它运营高速公路，它用来维持高速公路的正常的运转，要平常要维修，平常要监测，就是靠我们给的这些钱了。那么他们能不能透过做这样的事情就能够回本甚至赚钱呢？根据2022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啊，我们的收费公路的负债总额是接近8万亿啊，负债啊，请注意。而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是到了22年底的时候，公司负债总额是 89.05 亿啊。这个数字是来自于三联生活周刊的那篇报道。让我们这种维修和监测成本啊百上加斤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全球气候的变化。注意看啊，过去几年来我们各个地方都发生什么百年不遇的暴雨啊，百年不遇的极端气候，就像这一次就梅大这个高速公路这个路段，还有广东地区这附近梅州这些地方，它过去降雨量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过。你还记不记得2021年死了380多个人的郑州的暴雨？你还记得这事儿吧？当年我们做节目也说过，这就是说明了我们的极端气候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各种基础建设，包括郑州，像当时那城市排水的基础建设，可能当年建设的时候考虑的是依照过去的各种的平均值，比如说降水平均值，但是未来极端天气增加了，我们基于原有的 数字所修建的这些基础建设是否还能应付得了呢？这就是个大问题。你比如说像我看三联生活周刊那个报道就提到，有位教授跟他们说，像我们很多地方啊，做高速啊其实是很不利的，像云贵地区多红黏土，西藏、黑龙江、吉林地区多冻土，都有个特性，就是遇水就会膨胀。而未来极端天气增加，那么这些地方怎么办呢？那可能就路基边坡多做加固，要铺设钢筋网，做锚杆支护，或者在边坡高压喷射混凝土硬壳，还应该增加巡视的频次，设置测斜管以及监测路基的位移等等。你想想，这都是多么费事儿费钱的工程，但是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为了我们安全，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对于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国家是早就有准备了。在2022年6月7号，中国生态环境部等17个部委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报告，叫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这份报告，如果你对环保事业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找这份报告来看。里面就说到，未来的极端气候变化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越来越烈。面对这个情况啊，就过去我们不是常说吗，如果全球水面上升，像香港、上海这些城市都会被水淹了一半的，那么不是很夸张，这种讲法并不是就不是真实啊，请注意。那么面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其中一条这个报告重点指出的，就是基础建设与重大工程的气候韧性建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做基建的时候要考虑到，要有个富余量，预计到这种极端气候的发生，我们要这个建设要有个韧性，要抵御得住未来我们现在预测不了的情况。这听起来很矛盾，我们预测不了它会有多严重，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就只能够是有多大的富余空间就做到多大，这也是成本。然后北师大呢和中国科学院就有一个研究报告，在2021年做了一个报告，这里面说到全球变暖啊造成的泥石流、滑坡、洪水，未来会给中国铁路部门，他专讲铁路，给铁路部门造成每年35.3亿美元的损失，指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如果是发生在轨道下、铁轨下，那会怎么办？那就造成的损失是35.3亿美金。那这所谓的这种建设，这种基建的气候韧性指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看到有一个网站啊，叫做对话地球，是一个专门关注这种全球气候问题变化的一个网站，里面有一位中文编辑叫夏志坚，他写了一篇文章，前两年的，叫极端天气下中国制造业和基建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那么这里面呢，他采访了一位哈佛法学院研究劳工与工作生活项目的研究员，他这个听起来很怪啊，这个研究员叫胡锡，是个中国人，他专门研究劳工与工作生活，那这个跟气候有什么关系？有的，他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对劳工影响，那么他也研究到这个课题。他说呢，这种基建的气候韧性啊，要从两方面来提升，首先就是要把气候模型应用到每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因为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那么这就因此要求气候风险的基础数据精确度要很高。第二，就是要了解新建基础设施的脆弱点在哪里，而在设计的时候呢，就要用上高标准。但是这么一来，这个建造成本就很高，你如何说服出资方增加这个投资呢？其实是个全球难题。所以呢，这有个困难，就你在全世界范围，你要劝人说啊，搞基建，你要考虑这个气候带来的影响，你要搞清楚你的这个地方在极端气候条件下，你的薄弱点在哪里，你要加强它的建造成本。但是这对出钱的人来讲啊，他就难办了。为什么呢？他算不出来，我做了这事儿，我是很做生意的，我好处在哪呢？我有没有经济价值呢？就通常做这种基础建设，一般在很多的国家都是政府，或者像我们国家是国企。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他要考虑经济价值的话，是该怎么考虑，怎么计算呢？而说到这，正好 2021年的时候呢，中央财经大学有个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那么他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啊，叫做加速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报告，这个是很罕见的，对于做这种基础设施的潜在经济价值的报告。他的研究呢是基于对宁夏、武汉、深圳三个地方的案例，他说呢，发现在这些地方，你针对这个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每投资一元，举个例子，像宁夏的节水灌溉、深圳的灰绿结合海堤等等，你每多投资一元，除了本身经济效益之外，加上避免干旱、城市内涝、风暴潮等灾害对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么每未来30年可以产生2到20元的收益，也就是说你每投一块钱，你的收益是2块到20块。这怎么算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做基建的时候不考虑极端气候，不考虑为了应对极端气候要有的这个韧性的建设，你要有个富余量，尽量加大你的投资，加大这个建造的成本，来达到这一点的话，你其实损失会更大，等到出事的时候。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再来的问题就是有些基建在面对极端气候已经到来的情况下，它该不该建，这又是一个问题。就我们的国家气候中心主任了，曹新成曾经在接受中外对话的采访里面表示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网站，那国内现在大家都特别重视气候变化，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在考虑适应方面的问题，政策层面也提到要用金融手段让资金走向更绿色、更为气候韧性方面去投资，但是我感觉啊，真正落地的手段并不多。那么他说到呢，比如说就拿正在建设过程中的川藏铁路为例，建设之前的设计阶段就需要对整个沿线的气候风险进行很好的评估，当时我们也参与了一些工作，但由于铁路沿线观测资料有限，评估其实是不够精细的。另外现在很多评估是基于过去几十年的气象数据，但未来铁路沿线的气候不完全是过去气候的线性变化，这就导致对未来的风险考虑的不是特别精确，在评估过程中需要基于气候模型做未来风险预估，就算不确定但还是一个参考的依据。他用这条铁路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做任何这样的基建的时候恐怕需要做很多的韧性测试，像很多别的国家都在做，中国也其实应该要学习。我们很多基建部门在做基建的时候啊，以往我们做基建比如说修藏高速，我们很少考虑到跟气象部门合作，对不对？但现在可能就需要了，因为要有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未来发生极端气候的情况最恶劣能够想象到什么程度，我们做的这个基建一定要包含能够应对那个情况的能力，甚至是超越那个情况的应对能力。那么当然这么做，就像我刚才讲，仍然是成本的问题，仍然是成本的问题，将来每次做检测做维修也都是成本的问题。那么这些成本，就拿我们上次讲在地铁做安检来讲，如果我们在地铁做安检我们觉得是值得付出的成本，为了我们安全，那么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值得付出呢？它当然值得付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知道中国做基建到现在，是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基建的建设是基于过去我们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充裕的前提下做出来的。那么现在当各地政府财政上面开始遇到重大的挑战和考验，我们经济开始趋于平缓甚至下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支付费用去面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问题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样，你不要说我只有问题没有建议没有解决方案，我当然没有解决方案，但你觉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重不重要？说不定你比我聪明的多，在这方面是专业人士，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以及相关的人士和部门呢？啊，那么最后说到这一回遇到这个不幸事件的这些死难者， 我看到后来很多报道都采访了当时的这些幸存者或者一些遇难家属，我们就能够发现有部分当时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啊，就像你我一样是普通的打工人啊。5月1号那天晚上凌晨的时候赶这段路，2点10分还在路上，是什么人呢？有些人他是白天下午4月30号从深圳出发要回家，他难得有几天假期，他能回家了。而5月1号临时开始这些高速是免费的，所以呢那30号下午离开深圳，5月1号凌晨下高速那就免费了，省这么一点钱走这么一段夜路。我很惊讶的看到对于这一点居然现在真的是什么意见都有啊。有的人的意见是从这个事情又可以反思我们调休制度，就仿佛我们没有这么长的调休时间，五一假期不是那么长的话就不会那么多人赶回家，不会那么多人赶回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了。这是什么奇怪的论调呢？我不太容易理解啊，对不起。举个例子啊，像有这么一位人叫刘永进，他就是五一假期的时候从深圳一个人开车回家的人。他当时呢就到了那段路，发现有车逆行，觉得不对劲，继续往前走，遇到有其他车主停在一边说前面路塌了。当时他们看到十几辆车是忽然掉了下去，他就靠边停车熄火，然后就问看看报了警没有，叫了救护车没有。接着他做了什么事儿？他去救人。我们都知道这回呢遇难的有的是一位整个车子就插到泥土之中被泥土掩埋，那么有的呢则是后面的爆炸里面死于火灾，很不幸。当然也有人就从此提到电车的问题，就电车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生爆炸着火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不理解，我没有办法在，我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在今天详细讲。那么但这是后话啊，另一回事。说回这个刘永进，他当时做了一件极了不起的事，他几乎想都没想就下去救人了。然后他是打开手机的电筒沿着这个斜坡走下去，然后呢他看到有人爬出来就帮忙抱小孩扶大人把他们转移上来。他一个人力量有限，又在路上都叫了一个小伙子20来岁陪他一起下去，他一个人就总共救起了6个人，3个大人3个小孩。那么直到后来救援人员赶到了，那么他才回到自己的车上休息喝水再开车回家。那么当时他还说，其实除了他之外啊还有很多人跟他一起救人，有人在路上拦车，那么有人打电救援电话，每个人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事，就这一次啊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大潮公司它的建设监测有没有问题，是否像有些人怀疑的它需要被追责。我觉得追责是必须的，但就是我讲的，不是为了拿人头，而是为了要看怎么样将来避免这种其实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是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但在这样的事情面前，在当下那一下，我们要靠的其实还是我们社会上我们同胞们彼此对待的这种善意，像刘永进这样。另外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相信你已经看到很多这些报道，每次灾难发生我们看到最先跑出来的大家穿的最广一定都是这些见义勇为的事儿。但我也不嫌你累啊，我再多讲一个例子，叫王向南，他是开货车的，他和他太太呢当天是要把，现在你知道很多开货车都夫妻档了，要把从昆明运了一批冷藏的葡萄要运到福建泉州，然后呢走这一大段路，其实还剩一个多小时就到，结果他发现手机导航一段路变红了，紧接着他看到前头几十米有些小车打着双闪逆行过来，然后他就拦住逆行的小车问是怎么回事，然后才知道前面路塌了。然后路塌了之后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他不是就自己回头走哦，他是整个货车不是很长吗，他们那个货车有 12.5 米，他把它横向拦过来，拦住整段路以避免其他人在他堵了几十辆车，以免大家再往前都冲下去。你想想这人，哎， 另外还有一家人呢，那么他们的事迹呢就更多人知道，他们大概是第一批啊，就是赶到这个斜坡面前，到了这个滑坡面前的一个车子，他们是侥幸的这个轮子刚好踩过去一点，然后这家人就幸免于难，然后发现前面的路段是整个塌下去，然后他们一家人就出来拦在路上啊，甚至是跪在这个路上要人别再往前开。那么当时很可惜的是，他们在路边喊叫招呼，还是有些人不知情况就把车子往前开，就眼睁睁的看到一些车往前冲过去掉下去了。那么这一家下跪跪在路边的这家人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啊。但是当时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消息，我想到就是那些人如果当时是看到有人在路边向你招手，停着车子下来开，在高速上停车向你招手，是你会不会停呢？我就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当时你愿意停车下来看怎么回事，这怎么有人在路上停车了，这么一家人在那招手，是不是他们出了什么事，需不需要帮忙，也许你就能够避过这场灾害了，这场灾难了。但是请注意，我不是在说那些不幸遇难的人啊，他们不愿意帮人不愿意听，如果他人再好一点善良一点他就不用死了，千万别这么以为，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回想一下，我自己想象这个情况，如果那些开车冲过去的人是我，比如说我想象如果我开车在高速上看到有人把车停在路中间，然后下来向你招手，你会不会停车呢？说实话我真的不敢讲。当然我本人我大概会觉得我会想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我会停车去问，我会问问看他到底怎么样。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哎，这会不会是骗子这么多，这会不会是个骗子，这会不会该不会遇到强人要打劫吧，会不会惹麻烦，又或者说我真的要赶路我顾不了这么多，又或者说我也没有能力去帮人家什么，各种想法可能都有。但如果整个社会我们平常的习惯就是善意更大的一个社会，对人的提防更小，我们会不会有更多人能避免这样的灾难，避免这样的问题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最后啊，其实除了这些当时在现场救人的人之外啊，就当地梅州这个地方，是那天5月1号这个意外发生之后，是深夜梅州就有人在献血站前面排队来献血。最后我想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最新的死亡人数，起码我录节目之前还是在5月2号，那么之后有没有更加新的报道，我到现在还没看到，起码录节目的这一刻。而这时候呢，就很多人建议这些遇难者的名字需不需要公开，让大家集体哀悼啊。那么但有一个学校，就是天津传媒学院，是率先发了讣告。原来他们有一位同学啊不幸遇难，跟他的同伴，天津传媒学院是创纪录的，发了这么一份讣告出来。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匿名，要尊重私隐。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各种立场都会有。不过我想说，一般而言啊，遇到一个这么种大规模的，比如说空难啊，或什么这种大型的灾害，很多时候传统的媒体的做法是可能会公布这个死者的名单。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这好像不尊重别人的隐私，但是之所以做这个公布，有时候这个公布是因为他可能公布的机构觉得他牵涉到一些人的需要有一个集体的悼念的表达，或者跟太多人相关。比如说天津传媒学院这么大的一个学校，有一个同学在这样的一个全国人民关注牵动全国人心的灾难中不幸去世了，而他发讣告，那么请全校同学师生职员一起悼念，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一个做法，是个合理的做法。哦，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比较特别啊，就我没有时间再跟您再回复之前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下一集节目需要先告假一集，我们只能做简单的回复，放到下一集我们是免费做的番外，是因为最近呢我身体不太好，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些调理，那所以我接下来先跟你预告一下，接下来这一个月的节目都会有些变化。那么首先有2集节目我大概是做不了的， 那我需要把它做成一个回应各位朋友的番外。那另外呢，再过一段期间我就真的是休假，大家不是都说我五一期间怎么不休假吗？我是攒起来，我后面要有三集时间是要休假的。我今天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在5月7号晚上录的，但是我录出来不晓得为什么是空噪音，我这个设备没弄好，所以现在变成是5月8号下午。那昨天录的时候5月7号正好是这次梅大高速公路的死难者的头七，觉得我需要用一首音乐来纪念他们。我马上想到的一首曲子啊，因为梅州这个地方不是我讲像我讲的客家人居多吗，那就是我们国内最有名在内地最有名的客家唱客家话的摇滚乐队九连真人。你知道这个乐队是2018年成立，2019写了一首单曲出来非常红，叫《莫欺少年穷》，是我们2021年《雄狮少年》那部当时我们做节目跟他导演做过对谈的一位非常出色的一部作品，《雄狮少年》。莫欺少年穷呢，就是《雄狮少年》的片尾曲。而这个乐队2023年不是上了很火的节目《乐队的夏天》吗？基本上是全国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在2020年的专辑这个《阿明》里面有一首歌呢，叫做《落水天》，是关于留守儿童的一首歌，很感人。但是由于这首歌你大概都听过了，或者你比较熟悉，我反而想从这里引申去介绍另一个唱客家话的乐队了。其实九连真人这个客家乐队启发他们想要做这样用客家话来唱自己的摇滚乐的是另一个乐队，那就是台湾的交工乐队。阿明那张专辑里面有首很有名的曲子叫《夜游神》，就是致敬交工乐队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就是《菊花夜行军》。交工乐队啊，是个很了不起，在我看是个伟大的华语摇滚乐队。他的主要作曲跟歌手就林声祥，就但你可能已经很熟了。我记得早年我在做《看理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宣传马世芳的一个视频节目用的这个做的一个宣传广告，就是问林声祥借来了他的一首作品。那另外帮他们填词的多半都是钟永峰，这位台湾很了不起的作家，然后他帮交工乐队用客家话填词。那交工乐队他们在台湾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们当时在他们原来来自台湾客家人聚居的美浓地区，本来当年的台湾政府要在那建水库，有很多环境问题，于是有一场浩荡的反美浓水库运动，他们很积极的参与那场运动。那么而这个乐队为什么叫交工乐队啊，主要是那片地区啊，美浓地区以前呢曾经是种烟草的，那么种烟草家家户户自己种，每年到了该采收烟草叶子的时候，如果每家就光自己男丁去收，其实来不及的。所以他们当地有个习惯，就各家呢就出人，都出男丁，到了收烟草的时候就一家一家集体那么收下去，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叫做交换工人。他交换工人，这个就因此交工乐队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那这个乐队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用客家传统的八音为基础，客家传统八音就是八种乐器，比如说锣啊、唢呐啊、大堂鼓啊、小堂鼓、乐琴等等，有一些客家民谣的曲风进入到他们的摇滚音乐里面。同时他们也很关注最底层人的劳工问题、民生问题，而他们在2001年推出的这张《菊花夜行军》啊，在我看来是一张划时代的伟大专辑。嗯，里面有一首歌分外感人，叫《封神一二五》。《封神一二五》是当年台湾大概是最土最烂的摩托车，就最寻常的一款摩托车。那么他就用这首歌，他讲的是他客家话唱，他唱的就是整个专辑是个概念专辑，有个固定的主人公叫阿成。他呢就骑着这个车在城市里面，他带着家人的期许，那么到大城市里面打工生活，希望有客家人，从一般客家劳工都很刻苦很辛苦，日子过得不好，他出城去打拼，但是最后好像在城里面是一事无成，是个失败者，灰溜溜的要回家了他赶回家。然后里面有一段他是这么唱啊，他说就是这样， 我骑着风神125，老旧松脱，呼天抢地。请注意，我这样念的是他的客家话的白话文版啊，翻过来，他唱是唱客家话。管他景气什么前途啊，我不在乎。土地公啊，土地公，子弟向您点头，拜托拜托，把路灯全部都关掉，不必问您的子弟为何要跑回来呀。土地公，土地公，子弟向您点头，拜托拜托，左邻右舍该睡觉了呀，不要让他们问为什么要跑回来啊，不要让他们这么多问。就是这样，我骑着风神125，夜色起鸡，心儿抽筋，椰子树、槟榔树、电火杵全都受惊。就是这样，我骑着风神125，接上这条县道，就县里的台湾的县里的那个条路公路，县道184，阿峰谷、深宅柏、玉骨林，这大概都是他的朋友的名字。我也回来了哟，这么唱。全长9分多，快10分钟的一首伟大的一首客家话的摇滚，我希望在这场不幸意外中的死难者，回家吧，回家了。 三妹，当天啊，刚出水，你有毛都有说，唔当出去好个个意思。人讲啊，百般的路百般难，修山坡是养母情长。三妹，这三忙你怎做哦？喊你是 BMW 啊，俺能铁牛叉猛克，猛克猛克啊，英超有国际的你呗。 暗跳啊，爱该暗跳，拜托拜托拜托，路灯风全部切比无嘛，不是木牙子的，做嘛个爱跪落呀，不是木牙子。妈个爱跪落去啊，娘是爱这跪落去啊，八公八公哦，自己干暗跳嘛，爱干暗跳，拜托拜托。我不愿每夜自己让我这回来呀，我暗度阿林空